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来自王杰和叶欢的演唱。这首歌曲呢是由陈秀楠作曲，丁晓文作词，被收录在他的《忘了你忘了我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同时呢，这首歌曲也是电影《旺角卡门》当中的插曲。继续来听王菲《传奇》。

情的，有的你都给了，给的我都要了，要你要我都快乐。我在你的怀里忘了呼吸，就像中了前世的咒语，我就这样乖乖交出了没有设防的心，说的我都听着，听的我都醒了，醒了我就不想清 是来自魏雪漫演唱的《天使的咒语》。节目的最后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杨坤演唱的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

穿越四年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有时候风太急，禁不住挂念起你，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。有时候夜太静，拦不住回忆的心，于是我每个夜里如繁星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。我的爱是你沉重心里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。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。穿越四年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时候可以投递。告诉我沿途中相遇，我分享的 牵挂。

刺痛胸膛， 心似裂痕， 相思痛，

在我身旁， 灰的天空为何

听了不爱了。 感动我的寂寞，不必再说爱情已隐没在天黑夜之中。等候满天的星都流失在风中，今夜能否看见你的笑容，午夜的等候直到黑夜依旧，是否能看见你再次回头，不要让我独立在 南京西路程。